安全感，一起走到终站。无爱

习惯身边一切在不停改变。前一人记得我是怎么拥抱的初恋。哦，幸福，先要学会享受孤独，无奈的时候学会跳。变得幸福，好一样的时代，其实的你在连绵壮阔的山河海，怎么就不能多一点，好一样的情怀，绝望的裙摆，聚散的都只是阴霾，怎么就不能多一点。 Boy, you would do better. Can't nobody love you like I do, baby. I could-

己专注着猎物， 都朝你弯弯，迅速一辆长途公车， 隔着玻璃看狮子就好像猫咪， 降低了危险，我的精神高贵华丽。猎人热泪热滚滚，猎人不问从前，人的对人的错，遇见了经过了，猎人温暖热滚滚，猎人不忘从前。 飞翔俯瞰着天空， 兜兜又转转，突然也想我到底， 拿着墨镜看世界就好像道理， 人的对人的错，遇见了经过了，猎人温暖热滚滚， 猎人不忘从前。

像有一个是个你。

正气，到心的那热力。不管你的冬天会不会冰，都是时候敞开。Ah yeah, we look so wow wow。那些放松欢笑是我们的进攻 bell bells， 反正都 get out。

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 窗外阴天了，音乐低声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

变成 伤的